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大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京城高速北西家桥到黄岗桥，京城主收费站到望河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至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热点方面，北京京开区推出跨省通办服务； 天津方面，京津沪穗地铁 APP 实现跨城互通使用； 河北方面，河北省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申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并更换常驻代表。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美国驱逐海地移民可能违反国际法。 文体方面的消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昨天举行。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今年以来，北京经开区先后推出与天津经开区、湖北十堰经开区、广州开发区的跨省通办业务，便利了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增强政务服务便捷度和企业群众获得感，为探索国家级经开区间的跨省通办合作机制提供了一桩路径。 今年八月，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开发区通过跨省云签方式签署了京津穗经开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框架联盟协议，并正式启动了三地国家级经开区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此次京津开通跨省通办自助业务，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名录中，北京经开区还和天津经开区、广州开发区之间创立了京津穗开发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建立政务服务通办、互访学习交流、智库共享、产业发展协商四大机制。 在三地跨省通办工作机制中，按照需求导向、分批推进原则，重点围绕企业群众关注的268个高频事项作为首批推动跨省通办事项，建立事项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了解到，继今年二月京津城轨 APP 互联互通后，昨天起，天津地铁再次联合上海、广州地铁上线 APP 二维码的跨城互通功能。今后，天津人去北京、上海、广州乘地铁更方便了。 据介绍，本次互通后将实现天津地铁、Metro 大都会、广州地铁和易通行 APP 在京沪穗京四地地铁乘车互通使用，广大乘客只需下载一个 APP 即可实现跨城互通，出行更加便捷。本次新增互通范围包括天津、上海两地城市轨道交通所有运营线路及车站，广州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及车站。 天津、上海、广州三市地铁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功能上线之后，乘客持天津地铁、Metro 大都会或者广州地铁 APP 在京沪穗三市均可刷码乘地铁。在乘车界面按照 APP 提示切换并开通相应城市地铁乘车码业务后，即可体验互通便捷乘车服务。 为了向乘客提供一体化便捷服务，京沪穗三地轨道交通企业在客服方面也做了深入对接。乘客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客服热线或向就近的地铁车站的客服中心寻求帮助。其中天津客服热线为022-8556-8890，上海客服热线为021-6437-0000，广州客服热线为020-96891。 今年以来，河北省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投资呈现积极变化，消费市场持续恢复，新动能加快成长，多项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河北省经济正在稳步恢复。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一至八月，工业八大主导产业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信息智能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和食品产业分别增长13.7%、12.6%和10.3%。七成以上行业实现增长，部分行业较快增长。投资方面呈现积极变化。八月份建设项目同比增长326个，增长38.2%。第三产业投资较快增长。一至八月，第三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3.5%，为全省投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省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彭永明： 我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加大项目建设力度，重点区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雄安新区域内完成投资同比增长41.8%，廊坊临空经济区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6.7%。 新动能加快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20.8%，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彭永明： 一至八月份，全省经济延续恢复增长态势。工业生产平稳增长，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这都说明了河北的经济运行正在逐步的回归常态。随着我省三件大事强力推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有望进一步的加强。 昨天是世界无车日，北京市交通委昨天下午在东城区举行了牵手文明绿色同行2021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第二场主题活动，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文明骑行，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 现场首次发布了《文明礼让看我的》这首主题曲，交通一线代表、全国劳模方秋子向市民朋友发出文明绿色出行倡议。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联合清华大学发布了专项研究结果，在对国内45个城市街道步行设施改善情况的10个评价指标中，北京市总分排名第一。 今年以来，北京市推动实施了二环路慢行系统建设，东单南北大街延长线、西单南北大街延长线、平安大街等慢行系统品质优化改造，年底前开工建设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开展京藏高速公路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霍营公园、东小口森林公园等地建设42公里骑行绿道，全面打造景美路畅的慢行出行环境。 同时进一步明确环路等道路范围内除停放区外共享单车禁停的原则，并将五四大街等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划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域，将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纳入新增的电子围栏试点。目前已完成规划建设方案并建成6处，其他站点年底前全部建成。 日前，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会同河北省公安厅、河北省住建厅对美团、哈罗、青桔等河北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主要运营企业进行联合约谈。 约谈要求，各运营企业要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不合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共同营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同时，在国家会展中心 S 区南广场还将同步推出车辆动态演示体验环节和卡丁车区域。另外，京新发展2021首届天津汽车发展论坛线下沙龙模式讨论会、后浪营发展论坛、全国高校汽车社团发展讨论会等交流会和论坛也将在本届展会期间集中推出。此外，还有编程模型极客空间、智能驾驶模拟挑战赛、4×4越野模型车挑战，以及为5到12岁小朋友专门设计的自动驾驶普及课程和游戏等活动。本届展会的展出时间，其中9月29号是媒体日，9月30号到10月5号为公众参观日。 昨晚以迎冬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延庆区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正式开幕。9、10月份将为北京市民和来延庆游客安排丰富的农产品推介和市民尝鲜体验活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世园公园中国馆前的广场上，精彩的歌舞表演正式拉开了今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序幕。来自延庆区的四海高山太菊、归园有机奶、北菜园蔬菜等多个代表性特色产业，通过图片展览、设摊展示等不同形式，进行了现场品牌和农产品推介。 延庆的奶没有任何添加剂，免费品尝。 归园有机奶的摊位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市民华女士品尝后告诉记者：“ 有淡淡的草香味儿。” 记者注意到，除了瓜果蔬菜、米面粮食等传统的农产品外，现场还展示了近几年发展势头良好的香草产业产品。据其负责人万菊兰介绍， 我们是烟雨山，主要是做精油的提取，做成一护肤品呐、香草餐。种植主要是在大庄科香，今年种了1000多亩，包括小品种在内的话，可能有几百种。最普及的就是薰衣草啊、天竺葵呀、以前的话，村民的话，他们都是种玉米啊这些的，很低的收入嘛。现在的话，附近的这些村的村民都带动了，都在这里就业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师郭晓辉告诉记者， 现在是觉得咱们越来越多的有机食品走到了市场上边，更加生态化的食品伴随咱们经济水平的提升，这一块有可能未来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点。 据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介绍， 我们延庆呢实施绿色的高质量发展，农业产生了很多好的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主题呢，就是把这些优质的好的农产品推介给北京的市民，同时呢也带动老百姓的增收，实施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我们丰收节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让北京市民走到延庆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尝鲜节活动啊，我们还打造了6个休闲农业的片区，比如说长城文化是园艺的风情，然后还有大庄科的香草的文化，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欢迎啊北京的市民走进延庆，感受这里的美好的乡村。 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昨天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面向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对首都生态安全格局进行统筹萌化，是全市生态空间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框架。具体内容包括推进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一体化，加强燕山到太行山生态安全屏障、京津保湿地生态过渡带建设，严格保护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为核心的区域生物栖息地，推进区域重点绿化工程，建设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形成以区域生态廊道、河网水系为纽带的区域生态网络体系。 规划全面梳理了全市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底数、底线、底图和底盘，构建生态空间基础数据库，针对首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及生态安全挑战，选取生物、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地质、文化和油气等要素，以单要素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构建北京市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同时合理预留弹性空间，提升生态基础设施韧性，强化气候适应能力。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近日在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进行公示，听取公众意见。 明确地热资源将成为首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为重要的矿种，明确深层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方向，加大浅层地热能开发的应用比重，以地热资源科技创新为引领，助推首都双碳目标愿景早日实现。 规划提出三大规划任务和目标，从基础地质调查、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矿山生态修复入手，构建符合首都城市发展实际的绿色、和谐、高效、安全的首都矿业新格局。到2025年，北京市固体矿山企业全面退出，规划重点以矿山生态修复为主，同时地热资源将成为首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为重要的矿主。 以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为轴，规划统筹市域内不同地区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条件，优化首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布局与结构，将引导全市范围内固体矿产和矿泉水矿业企业有序退出，推动重要功能区深层地热资源和浅层地热能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禁止新增的其他矿产开采审批，降低碳排放强度，持续提升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对首都城市建设的地质支撑作用。 沧州青县积极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整治，70多个脏乱臭的坑塘变身公园，再现水清岸绿的乡村美景。一起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初秋时节，走在青县青州镇柳河屯村边一片荷花池里，池水清澈，荷花绽放，旁边花丛小路，树木座椅，曾经脏乱臭的坑塘现在成了村民乘凉赏景的好去处。青县农村共有坑塘1200多个，沟渠500余处。今年以来，青县以治理农村坑塘脏乱臭为抓手，修建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阻断污染源，同时进行绿化和美化。各村通过实施清淤疏浚、垃圾清理、岸坡整治绿化等措施，再现水清岸绿的乡村美景。青州镇柳河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同军： 我们村呢，一年前呢，这里呢还是一个臭水坑，杂草丛生，垃圾满地，村民们呢都捂着鼻子过去。县里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我们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经过水体和周边环境治理，目前40多个村庄的70多处坑塘面貌焕然一新，都成为村民新的游玩地。青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忠伟： 现在我们青县各村坑塘正在向着有颜值的方向迈进，多数打造出荷花景观，有的还建设了健身游泳设施，成为村子里的新风景。坑塘治理的良好成效，不仅助力了村庄人居环境建设，同时也为广大村民休闲娱乐提供了更多选择。 近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明确提出落实农用化肥铁路优惠运价有关政策，促进农用化肥生产流通，支持农业生产。国家铁路执行统一运价的运营线路，继续对农用化肥实行现行的优惠运价，免收铁路建设基金。 通知提出，增加缓释肥料、水溶肥料等8个新型肥料品种享受铁路优惠运价，今后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凡具有农用化肥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经上述铁路运输列入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录的农用化肥，均执行农用化肥优惠运价。托运农用化肥时，企业需同时出具托运人和收货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应经持证企业盖章确认，其中经营范围一栏应包括化肥或肥料。出口化肥及用于工业生产的化工品不享受农用化肥运价优惠政策。 日前，河北省政府就外省入冀动物实施指定通道管理有关事项印发通告，加强外省入冀动物的监督管理，防止重大动物疫病传入，保障河北省畜牧业健康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这一通告自2021年12月1号施行。 通告提出，河北省政府设立19个入境动物指定通道，同时撤销原49个公路动物防疫监督站点。指定通道若有调整，由省农业农村厅报省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需要，与公安交通运输部门会商，并报县级政府批准后，在公路交通要道设立临时检查站点。 北京市教委近日通报了关于检查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发现的问题，指出 51Talk 及无忧英语违规问题突出，存在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结束时间晚于晚九点，违规售卖境外外籍人员的培训课程等问题。相关部门已多次提醒提示，但整改仍不到位。同时发现个别在京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试图躲避监管，利用即时通讯、网络会议、直播平台等渠道变相违规售卖课程。 北京市教委表示，对于上述问题，相关部门已责令立即整改，并持续深入核实调查。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要不折不扣落实双减政策要求，积极主动自查自改自律。市区相关部门将全面协同加强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线上违规培训行为，直至取消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申请资格、关停网站或下架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切实维护良好教育生态。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昨天在京举办，北京银行在会上发布了电影加版权质押贷，以电影优质版权为核心，围绕电影及电影延伸产业链再次升级电影金融融合服务补给。 这一新产品以合作模式新、覆盖行业全、创新力度大、服务品质优四项创新优势，保障金融服务更精准输送，为电影企业融资注入新活力。北京银行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雍和文创支行、石景山支行分别与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盛世顺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北京银行将为企业提供围绕电影加版权质押贷的全方位创新服务方案。 记者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北京银行已累计为上千家电影行业企业发放贷款240亿元。为《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及本届北影节的开幕影片《长津湖》等电影佳作提供资金支持。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计算，9月23号3点21分将迎来24节气中的秋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24节气中，秋季自立秋起至立冬止，包含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六个节气，秋分位于秋季的中间。 秋分是我国古代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王科超表示，节气和公历都体现了太阳的周年回归运动，因此24节气在公历中的日期相对固定。本世纪的秋分都发生在北京时间的9月23号或9月22号。 王科超介绍，在天文学上，秋分是指太阳沿黄道自北向南移动，经过赤道的一刻，此时太阳直射赤道，地球上各地白昼和黑夜等长。从北半球各地从秋分开始，白昼比黑夜短，且秋分以后随着太阳逐渐南移，天气也渐冷，南半球则刚好相反。 此外，由于阳光穿过大气层时发生折射等原因，实际上秋分日白天会稍长于黑夜，昼夜长度也会出现些许的偏分。以北京地区为例，秋分日这天白天比黑夜大约长20分钟。

古特雷斯先前表示，塔利班希望获得国际承认，是其他国家唯一可以用来推动塔利班组建包容性政府的杠杆。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执政期间，要求替换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全权证书委员会没有批准。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1号说，自去年春天以来，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本土恐怖主义案件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克里斯托弗雷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眼下需要处理的大约2700件案件，远高于2020年春天1000件左右的水平。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前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今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打断参众两院认证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联席会议，凸显美国本土恐怖主义新的紧迫性。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先前表示，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显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民兵组织构成美国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 美国政府最近对边境海地移民问题的处理上，也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1号对美国大规模驱逐海地移民表达严重关切，说美国这一举动可能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当天说，1.4万多名海地人艰难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栖身当地的一座桥下，生活条件之恶劣令他震惊。 大批海地人近期从美墨边境科阿维拉州趟过里奥格兰德河进入德尔里奥，并驻扎在当地的德尔里奥国际桥一带，寻求向美国申请避难。美国19号展开大规模驱逐，用飞机分批把他们遣送回国，或把他们驱赶到墨西哥一侧。 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将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捍卫人权。美联社评论，拜登的论调与美国边境执法人员骑马驱赶移民的画面形成鲜明对照。近来因为处置边境海地移民的问题，拜登也受到了自己人的尖锐批评。 海地移民在美国遭遣返，国内又爆发了猪瘟。继多米尼加共和国7月报告出现非洲猪瘟病例后，邻国海地时隔37年再次爆发非洲猪瘟，加剧非洲猪瘟病毒可能在美洲国家传播的担忧。海地眼下正在监控非洲猪瘟，以实施隔离措施管控疫情。 非洲猪瘟病毒只会感染野猪和家猪，不会感染人类，但人类接触被污染的食物或鞋子、工具、车辆等物品，可能助长病毒传播。这种病毒能在非高温条件下长期存活，现阶段没有可以防治的动物疫苗或特效药。 非洲猪瘟从未传入过美国，随着海地和多米尼加爆发疫情，美国担忧非洲猪瘟病毒传入进而影响其猪肉出口，已禁止进口上述两国猪肉。海地原本就深陷贫困，近期经历总统遇刺引发政局紧张、地震等灾祸，非洲猪瘟成为海地政府面临的又一难题。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进入夏季以来，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美国疫情形势再度严峻。而加利福尼亚州遭遇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激增后，近期疫情出现缓和趋势，成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所发布的美国疫情地图上唯一一个病毒传播速度下降的州。 截至21号，加州新冠病毒感染率在疫情地图上呈橙色，为第二高水平，也就是每10万人50例以上、100例以下，而其余49个州一片红，均处于最高水平，也就是每10万人100例以上。其中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别为386例和296例。 加州卫生官员认为，这得益于加州较早地实现了相对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加之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发挥作用。在加州，适龄人群的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接近 70%， 另有 8% 的人接种了首剂疫苗。 正在陪同巴西总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西卫生部长凯罗加21号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联社援引巴西政府声明报道，凯罗加健康状况良好，将留在美国隔离。他今年1月接种首剂新冠疫苗。 凯罗加是第二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巴西代表团成员，一名为博索纳罗出席联合国大会打前站的年轻外交官上周末检测呈阳性，随后隔离。 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1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9.1万例，死亡病例数排在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奥斯卡电影博物馆定于本月30号向公众开放。美国男演员汤姆·汉克斯等嘉宾和媒体记者21号出席博物馆预览活动。奥斯卡电影博物馆的建造计划于2012年宣布，原计划2017年开幕，但由于工程延期和新冠疫情等原因，直到本月才对公众开放。 据路透社报道，这座博物馆由奥斯卡金像奖颁发机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经营。博物馆由意大利建筑师皮亚诺设计，占地2.8万平方米，位于洛杉矶中部，从那里可一览远处立有巨大好莱坞字牌。 德国高级官员21号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撕解小圈子，牺牲法国利益，给欧洲联盟敲响警钟，提醒欧洲应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5号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而澳方决定终止与法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协议。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也说，美英澳三国的举动令人警醒，不仅仅对法国而言，欧盟国家必须考虑如何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认为，下一次欧盟峰会应着重讨论战略自主。 围绕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计划，韩国和日本政府代表21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上展开交锋。韩方批评日方在未与邻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决定，要求日方重新考虑，日方则辩称这一计划技术上可行。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第一次官龙洪泽当天以视频的形式发表年会主旨演讲时说，日方不顾韩方一直以来的反对意见，在未与邻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韩方对此表示遗憾，敦促日方重新审视这一决定。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质疑和批评，今年4月决定2023年起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经过滤和稀释后排入大海，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20年到30年，直至核电站报废完成。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恰是百年风华，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举行。论坛上通过回顾经典佳作、致敬电影前辈、行业代表齐聚，共商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博物馆也将发挥好密切广大观众和电影业界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论坛上，王小棠、谢芳及陶玉玲三位中国电影艺术家代表亲临现场，分享经典角色幕后故事，寄予对未来中国电影的祝福和期盼，回忆起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王小棠说， 为了建立新中国，捍卫世界和平，多少中华优秀儿女为之奋斗不止，金环和银环是抗日战争中隐蔽战线上的两位，他们正年轻，可是为了胜利，金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感动教育我，激励我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本次论坛邀请中影集团、博纳影业、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等8家机构负责人共聚一堂，前瞻中国电影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动画电影可能会早于真人电影。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神话宇宙，重新梳理中国有史以来的动画的传说、人物、故事，建立一个新的动画的一个谱系。目前已经规划完成的大概是有20-30部动画片，这些影片会涵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边陆续制作完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业。 北影节展映期间观众喜爱的电影，今后有望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平台上得到更好的展示和传承。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更加注重和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互动联动。 昨天下午，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点活动之一，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市中间剧场隆重开幕。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肖向荣表示，本届大学生电影节将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光影青春优秀影片推选与大学生原创作品推选等活动。 电影节组委会联合全国40余所高校分会场，共同举办百年党建、教育青春等线下主题影展及线上展映活动，打造面向新时代全国大学生的生动电影思政课。在9月30号，电影节将与电影频道合作，举办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届时，近100位电影人将与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的数百名大学生一起，共同见证光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的揭晓。 本届大学生电影节精心筹备了近一年时间，最终推选出近34部光影青春优秀国产入选影片。正在公映的徐帆等主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则成为本次大学生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丰收中国，普天同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倾力打造的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在 CCTV1 和 CCTV17 播出。 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头戏，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亮点纷呈。主舞台舞美设计以一艘大船为主造型，象征着56个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庆丰收。舞台中融入了中国纹饰、中国鼓等传统文化符号，人造水面形成的梦幻感和后面的海面融为一体，相映生辉，整体层次分明，灵动大气，渲染出浓浓的节庆氛围。 晚会总导演张鹏介绍，今年的丰收节晚会第一次走出演播室，来到汕头市，舞台搭建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背靠确实风景区的笔架山，面向汕头海湾，体现山海交融特色。整场晚会以潮汕地区丰收为中心，利用 5G 技术手段串联起全国各地的丰收景象，呈现出一幅全国共庆五谷丰登、共享欢乐喜悦的节日画卷。 昨天，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系列活动之一，2021台湖舞美国际论坛公布了今年的活动安排。9月28号，2021台湖舞美国际论坛将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正式开幕，为期2天，继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论坛主会场设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分会场代表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会。 本届论坛以数字化与舞台艺术为主题，200余名国内外专家、设计师、学者将现场参与交流讨论。此外，在今年第4届中国舞台美术展上首次亮相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数字平台，也将在论坛期间正式上线。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昨天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获2021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设计周将持续到10月7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完成，共3组6幅。宣传海报自去年设计周上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1565套件作品，最终确定11套件优秀设计作品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严冬设计的宣传海报名称是《咱们的奥运会》。他把民间的冰上运动和冬奥项目同时呈现在了海报中。 比如说北京到了冬天，后海那块一结冰就好多人就溜冰车嘛，一些这个残奥项目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类似的项目，还有这种打冰球啊，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冰上滚一块铁环什么的，跟那个动作造型都比较像。我是觉得冬奥不光是运动员的奥运会，它其实也是个全民的奥运会，所以把一些民间的项目和现代奥运结合起来，想表达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大家一块来运动，是咱们大家的奥运会。 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出现在了宣传海报《冰雪冬奥美丽京张》当中， 设计者之一的赵璐说， 冰墩墩和雪融融作为主体形象，可以看到山峦、积雪、祥云、松枝这样的意象呢，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绿色、人文是紧密相关的概念。那后边的这两个新的建筑呢，是雪如意、冰丝带，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将中国的国潮风展现给世人。 十一套宣传海报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设计元素。开幕活动后，以品牌力量为主题的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相关活动就将陆续展开。设计周向公众发出邀约，国庆到北京看设计。 日前，由北京冬奥组委会主办的大威冬奥行活动在北京张家口举行。来自俄罗斯、巴西、埃及等国的外籍在华视频博主走进冬奥赛区，实地感受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深入了解冬奥筹备工作中蕴含的中国智慧。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活动中，来自多个国家的外籍在华视频博主走进冬奥会三大赛区，实地探访冬奥会场馆，通过直播互动等形式向网友分享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办奥理念。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又名冰丝带，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采用目前世界上最环保的制冰技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其碳排放趋近于零。格鲁吉亚视频博主陶曼 看到这个场馆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好漂亮，非常大，巨大，然后再了解到他做冰的那个方法，我就觉得非常的环保，所以我觉得这个建筑是非常棒的。 在张家口赛区，大家先后参观了位于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冬奥村和位于崇礼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而最让他们兴奋的当属造型别致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克罗地亚视频博主马丁， 我今天拍了很多很棒的照片，在那儿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周围的全貌，可以轻松捕捉到优美的镜头。 通过实地探访，视频博主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和感受到了北京冬奥会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以及北京冬奥会在场馆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赛会服务保障、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再来关注全运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体操比赛22号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展开女子团体决赛，广东队217.129分强势摘金，安徽队获得第二名，北京队列第三。 此次共有8支队伍进入决赛，按照竞赛规程，预赛团体成绩不带入团体决赛，各队可派4到6名运动员参赛，每个单项可派4名运动员比赛，将各单项的4个得分计入团体总分。今天，全运会体操将进行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昨天，第十四届全运会射箭比赛在长安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拉开大幕。在女子个人决赛中，上海队奥运选手吴嘉欣以7-3战胜北京的李佳曼，夺得本届全运会首枚射箭金牌。 在不久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吴嘉欣不敌意大利选手，未能晋级射箭女子个人赛半决赛。本次全运会，吴嘉欣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此外，新疆队的于梦婷以6-2战胜了江苏队的杨小磊，摘铜。 昨晚，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内，上海名将谢文骏凭借稳定的后程加速能力，以13秒37的成绩拿下全运会男子110米栏金牌，追平刘翔全运会的3连冠纪录，并实现了上海选手在该项目上的8连冠。 第三次征战奥运的谢文骏在东京奥运会上止步于男子100米栏的半决赛，跑出了13秒58的成绩。而在全运会当天，谢文骏跑出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此外，这次比赛2到6名的选手均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目22号产生9枚金牌，除了上海选手谢文骏实现男子110米栏3连冠，浙江名将谢震业终点前40米被福建选手汤兴强反超，继男子100米后，男子200米也卫冕失败。